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开到荼蘼》。《开到荼蘼》最先是出自于宋代诗人王琦的诗句《春暮有小园》，原诗句是：“一丛梅粉褪残妆，涂抹猩红上海棠。开到荼蘼花事了，似似妖急出梅墙。”每每读这首诗，我都会想起在《红楼梦》当中十二金钗抽取花签名的时候，麝月抽到的就是荼蘼花，叫韶华盛极。参照前面这首诗所表达的意思，荼蘼花就是春天最后的花，开的是最晚，所以说开到荼蘼花事了。而很多这个红学专家就参照这个荼蘼花的花语，就说在《红楼梦》当中，麝月抽到的荼蘼花是有双关的这种命运暗示。首先说袭人，他姓花，袭人出嫁的时候，他就跟贾宝玉讲说，你好歹要把麝月留着，好以后服侍你们夫妻二人，指的就是宝玉和宝钗夫妻。可是到最后，宝玉是做了和尚，他不但丢了自己的爱人宝钗，也丢掉了麝月。这个荼蘼花，红学专家说指的就是麝月，花事了指的就是花袭人的最后命运，最终他嫁人了。说到荼蘼，其实苏轼还有诗句写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而今天为什么会突然想起王菲的这首歌，是因为这样的一句歌词：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一个一个一个人，谁比谁美丽，一个一个人，谁比谁甜蜜，一个一个人，谁比谁容易。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句歌词，是因为有着金牌经纪人之称的黄伯高，他最近就在微博当中发了一张他和吴奇隆的合影。那张照片当中，吴奇隆的身形变得极大，过得真的很好，最近吃得好睡得好，我觉得甚至有网友说脸肿身胖，有种不敢认的感觉。过得好自然是好，但是如果那样不控制的话，以后怎么出来拍戏呢？唉，真的不得不感慨，时光匆匆，当年我们喜欢的偶像都已长大。来听吴奇隆的这首《烟火》。 总是一次又一次不小心走进悲伤的森林，以为已经沉睡的恋情又在午夜里惊醒，总是不知不觉地想起你惊慌失措的眼睛，就像已经远走的背影依然靠在我怀里，孤孤单单一个人走在绿荫霜霜的街头，忘了我在找什么，等待明天还是往回走，总是在失去以后才想再拥有，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夜空那幕烟火映在你的心里，是否触动尘封的记忆，总是在离别以后才想再回头，不管重新等待多寂寞，夜空那幕烟火映在我的心里，是无穷无尽的永久。

到的是屠安格在1989年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忘不了》，收录在他那一年所发行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我个人觉得这张专辑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他当年创作给裘海正的标题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由他自己唱红了之外，现在回头去想，这首《忘不了》也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吧。有人说他的这首《忘不了》在当年听就像是青橄榄，因为有很多人在那一年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这首歌应该需要一些时间你才可以听懂他所表达的那份意境，如今回头去想的确如此。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开场的这四句话，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看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在年终岁末，对，马上就会迎来2019年这个时光交替的时间点，可能会有很多人百感交集，会有很多人在回想这一年的点点滴滴，甚至会有遗憾。那王平在这个时间提醒各位，与其在那儿纠缠2018年你有很多事情没有特别做好它，倒不如放眼规划2019年，好好的去把它做好规划好，或许到明年这个时间你就可以从容面对。讲到这里，我想起了《东邪西毒》那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一个人烦恼太多就是因为记性太好。而作家张小娴曾经也写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句子，说记性太好有时候是一种负担，而容易忘记往事的人是幸福的。过去的都会过去，不必太过纠结，好好的面对当下，规划未来，希望未来某一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回顾往事的时候，你不再那么纠结。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不了情》。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错，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叶落的惆怅，也忘不了那花开的烦恼。 是1961年邵氏集团出品的同名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据说这部电影在当年上映的时候轰动一时，而今回头去说这部电影，有人把它形容成是咱们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而这首歌的原唱叫做顾梅，可能没有多少人能够记起她。有人说她当年的演唱真的相当完美。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其实把原版找出来听了一下，不论是当年的演唱风格，包括录音技术手段，都觉得好像今天拿出来要听原版的话或许不太合适，所以我今天选择了蔡琴的这版本。但是据说当年顾梅很火，她的黄金时代整个亚洲好像都知道她，他攻克了当时很多有排行榜的地区，据说当年的邓丽君也要乖乖地为他献花，是不是会觉得啊、哦，那个年代真的不得了。讲到这里我还想回过头跟你说，61年的这部老电影《不了情》，其实如果你现在用我们当下对电影的要求，你去看61年的这部片子，情节过于简单，但是不得不提一个人，金庸时常会提的一个人，林黛真的是大美人。有人说那是属于金庸时代的记忆，我们这代人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的，就是他红颜薄命。而说到同名题材的电影真的是相当多，早在1947年，张爱玲就参与编剧有一部同名电影，也叫做《不了情》，然后1993年又有尔冬升导演的新《不了情》，所以使得这一部61年的《不了情》就淹没在了这些新旧《不了情》当中。可以说1961年的这部《不了情》最终留下的可能就是这首脍炙人口的不了情吧，忘不了春已尽，忘不了花已老。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万芳的这首《心不了情》。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来生还能再度拥抱。

到的是孟庭苇在1992年所发行的她个人第四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据说这张专辑当年在台湾地区的销量就超过了40万张，而整个亚洲累计的销量突破1000万张。如今从这些数据可想当年孟庭苇到底有多火。可以说她是很多人当年青春年少时的梦中情人，而如今她再一次被大家关注，却是因为与前夫的这份纠缠。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两天孟庭苇已经站出来说得很清楚，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不想过多的去描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博当中自己去搜索孟庭苇的微博去看一看吧。这个时间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著名乐评人尔弟他在得知孟庭苇的遭遇之后所发的一段文字，算是他的感慨吧。他说，哎，他当年最出名的歌《谁的眼泪在飞》《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等等，几乎全是幽怨痴傻执迷不悔被负心男伤害的苦情歌。但那时他才20岁出头，结婚是10几年之后的事儿了，唱着提前了20年的境遇，有时确实不知是作品挑中了某个注定之人，还是被作品影响着命运的选择呢？真心的希望孟庭苇可以早日的从这个事件当中走出来，但愿以后的人生他不会再有这样的麻烦和痛苦。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首《红雨》。 轻描淡写我的回忆，像是一场下过的雨，依然留在枕边是我的泪，惊醒沉睡中的梦，忧伤沾满我的眼。心的

这首歌是谭维维为电视剧《江夜》所配唱的主题曲，叫做《永夜》。这部电视剧是根据网络小说《猫腻》的小说改编而来，名字也叫做《江夜》。有人说，这部《江夜》可能是目前为止玄幻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当中最优秀的作品。而我觉得让我最为关注的是这一部剧当中的男一号的扮演者是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他今年虽然只有18岁，没有太多的作品，但是可以看出他的演艺之路一定是会通过他爸爸的精心设计了。还有人说这部电视剧《江夜》可能会被打造成陈飞宇的代表作，所以在选角上可以说是非常用心的。但是说实话，我看到一票演员的名字，特别是年轻的主演，一个都不熟悉，但是有人说非常符合原小说人物的形象。而我觉得让我在意的是这部剧的配角阵容相当的豪华，郑少秋、胡军、黎明、倪大红，单单这几位老戏骨的加盟，我就觉得这部剧应该是不会太差的。所以建议各位，如果最近没太多事情想要追剧的话，不妨把这一部《江夜》找出来看一看。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部剧当中的另外一首插曲《星形宇宙》。 那一年的星空清澈的像你眼眸，这一刻的秋风吹不走心中寂寞，原来最痛最爱是拥有，最疯最傻是渴求，谁又能够拥有一整片宇宙。当我松开你的手，为何心越来 之后，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聊一聊网络作家猫腻。 有人说猫腻是天蝎座，也有人说因为天蝎座是比较记仇的，所以猫腻也是个记仇的人，于是他笔下最为精彩的人物总是内心充满着仇恨的。如果说朱雀记是老猫的成名作，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猫腻的书打破了成名即经典的怪论。从朱雀记到庆余年，再到笔者心中无法超越的尖刻，再到如今风靡一时的江夜，可以说猫腻每一本它都在超越，超越前人的同时也在超越着自己。喜欢读书的孩子倒不妨找这个猫腻作家的小说出来看一看，喜欢追剧的朋友倒不妨最近一段时间追追这部剧江夜，将来的江，夜晚的夜。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聊到这里了，最后来听江夜这部剧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刘美玲所演唱的莫忘。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与君相逢，寒枝露正浓，心生欢喜，一眼应永恒。湖面秋风，浪尖侧影，我起解这诗与歌，托起冷冷的心声。我持有风。